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嗨，你的锅铲》，作者应耀，第35集。这是一件非常匪夷所思的事情，因为迟志涵已经把自己喜欢齐城的事情告诉了齐家人，也告诉了他的主治医生。潜意识里，他觉得这件事已经算是见过家长了，虽然形式和正常见家长不太一样，所以他对这样的继承事实少了一些负罪感和隐秘感，经常一不留神就发现自己已经把齐城当成了男朋友，而有一个长成这样，偶尔病娇，30岁还带着少年感的男朋友，不能说不能碰，还得在这么敏感的男人面前隐藏掉自己的狼性，真的是一种煎熬。其中最最难熬的是夜深人静。为了静心，他甚至拿出了齐城历年的病历，煞有其事地开始记笔记，结果真的看进去后，眉头越皱越紧。齐城真的经历了很多，各个阶段的药物过敏，病情反复，抵抗力降低之后，各种各样来势凶猛的疾病。他坚持了10年，在各项指标都趋向稳定的时候，突然没有了求生意志。赵医生的治疗笔记和他的个性很像，东一下西一下的，只愿意记下关键点，所以迟志涵在为什么突然丧失求生意志这一栏只看到了几个问号，家庭原因，工作原因，或者是社恐加重，没什么参考价值。齐城注意迟志涵很久了，一开始以为迟志涵又在看那些有着稀奇古怪名字的小说，结果发现他拿出了笔记本，脸色越来越凝重，那叠资料装订的样子异常熟悉，他借着倒水的名义绕过去看了一眼，脸色就变了。 你在看我的病历？ 那位应该觉得心虚的人抬起头，眼眶红红的，点了点头。齐城抿嘴，拿着水杯站在原地。 赵医生为什么会把这个给你？ 齐城脸色仍然不太好，语气也有点硬，说话的时候拿着水杯的手用了力，顺手把水杯放在了一旁的书桌上。齐城不愿意迟志涵看这些东西，已经过去的他所有的在泥潭里挣扎的记录，如果赢了，或许还能称得上是勋章，但是他输了，10年的仗，他一败涂地，所以看这些东西真的毫无意义。齐城有些烦躁，想伸手去把这叠资料拿过来，却又被迟志涵的眼神弄得不上不下，最后只能站在原地皱眉抿嘴。面前的女人完全无视他的低气压，看起来也没有心情回答他的问题，低着头翻过一页，大概是又看到了他的应激禁忌，记得密密麻麻的笔记本上又多添了一条。 不要看了。 终于还是忍不住走近了一点，齐成用手徒劳地盖住病历上的字迹，上面一串串的红色字体和器官白描让他眉心直抽，头又开始痛。迟志涵却迅速抓起他的右手，撩起他的袖子，手指精准地摸到他关节处的刀疤，那是他某一次试图自杀留下的疤痕，手腕太明显，所以他直接割了手肘部分的动脉，为了阻止血液凝固还吃了阿司匹林，那算是他比较成功的一次自杀行为，所以被很详细地记录在案，包括治疗方式、伤口愈合情况等等。伤口凹凸不平，他的抵抗力本来就差，凝血功能低下，伤口反复发炎，愈合用了很长时间。不过现在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迟志涵的动作，他摸了两下，估计是没有勇气去看，又或者是突然想到了他不能被碰触，所以很快地把齐城的袖子拉好，松了手。他为什么每次主动拉手之后松手的动作都那么快？齐城并没有意识到刚才的头痛已经消失，他现在的注意力都在迟志涵的表情上。 你干什么？ 明明动手的人是他迟志涵，现在却做出一副泫然欲泣的表情，完完全全恶人先告状的样子。迟志涵心里面压抑得一塌糊涂，开口的时候也完全没过脑子。 就是太心疼了。 齐成维持着站立的姿势一动不动，面无表情。迟志涵吞下心里一万吨自我唾弃的脏话，汗流浃背地企图圆回来。 我的意思是，就是看到这种觉得抑郁症病人很可怜。哎，不是，我不是觉得你可怜。 迟志涵懊恼的恨不得吞了舌头。 也不是，就是感觉你以前一个人经历这些很值得心疼。 最后声音小得快要听不见，面红耳赤的又开始使劲摇头，索性闭着眼睛开始胡说八道。 就是基于人道主义的心疼。 哦， 所以说他这个说话不过脑子的习惯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改掉？齐成安静片刻，哦了一声，很镇定地走开。走开的时候还很镇定地叮嘱一句， 不要看了。 这样的镇定显得迟志涵刚才的慌乱很莫名其妙。迟志涵突然又不爽了， 你都没有想歪吗？ 齐成准备上床的动作停住，回头有些不解， 想歪什么？ 没什么。 心疼这种词说出来，齐成居然都没有想歪吗？迟志涵最近看了点抑郁症相关的书，说患者因为缺乏安全感，性格悲观，所以思考事情的角度会非常消极。齐成是不是消极地认为迟志涵不会心疼他，所以干脆没有想太多？ 齐成，我是真的心疼。 不甘心的迟志涵又大声宣布了一次，没脸没皮的，不想齐成那么消极。很冷静地盖好被子躺平。迟志涵红着脸抿嘴，告诉自己路还很长，只要方向对了总能走到。而被子里的齐成脸红到即将爆炸，他的手不痛头不痛，但是血压有些高，撑着自己躺到床上已经用了全部力气，剩下的就只有捂着脸扬起嘴角眯着眼睛。迟志涵刚才面红耳赤手足无措的样子让他很想上前揉一揉迟志涵的头。 你知道心疼的意思吧？ 迟志涵似乎仍然不甘心，上床后还是嘟囔了一句，沙发被他蹭得稀稀嗦嗦的响。齐成翻了个身又嗯了一声。安静片刻后，担心迟志涵又要问，补充了一句， 知道。 迟志涵捧着脸，两只脚无声地悬在半空中蹬了两下，后知后觉地开始后悔。安稳的感情他刚才是不是有点儿激烈了？齐成那天的血压情况让赵医生给他连发了两封邮件，他现在吃的抗抑郁药本身就有高血压的副作用，所以赵医生邮件里再三强调一定要安稳。于是迟志涵外出的次数开始变多，也真的切实见识到了程乙的名气，他的微博多了好多好多新粉丝，还有无数个私信他问他怎么会认识程乙的，善意的恶意的都有。公司的微博运营这几天忙得焦头烂额，幸运的是他的冬季视频已经连续几天都挂在热门搜索上，人气爆棚。一直嚷嚷着要请程乙和齐宁吃饭，但也只是嚷嚷而已。上次齐成那位面无表情的经纪人把十张精修图交给林金武的时候，迟志涵注意到林金武手都是抖的。同样是经纪人，气场差太多。一样气场差太多的还有迟志涵本人。齐成太敏感，迟志涵最近频繁外出，加上刻意的一直和自己保持了两米左右的距离，这些事让他也开始刻意的避开迟志涵，他们的对话开始变少，画室的门自从上次之后就再也没有关过。 但是齐城大部分时间都待在画室里，出来的时候也只是沉默地吃饭。迟志涵很努力地逗他，却经常会因为齐城看自己一眼就迅速红了脸。小鹿乱撞之后想重整旗鼓，却发现齐城已经吃完进了画室。这样反复了几次之后，迟志涵开始烦恼度的问题，不是烦恼齐城，而是烦恼自己。因为动心靠近之后，自己会克制不住的想触碰齐城，因为他不能被触碰，所以不敢靠得太近。说话说得多，总是会多说多错。为了安稳，迟志涵有时候甚至连话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他掌握不好这个度，齐城会被他越推越远。他这样的人想要再重新靠近估计就很难了，他弄不好真的会弄巧成拙。尤其是齐城这两天的报告数据并没有明显起伏，齐朋友发了一封美国心理医生给赵医生的邮件，巨长巨长的英文，全是专业单词，迟志涵看不懂，但是觉得心更慌了。心不在焉导致他这几天摔跤撞桌角的次数急剧增加，最后发展到切菜都能切到手的狗血程度。起因只是因为齐城路过的时候问了一句中午吃什么，他就直接一哆嗦把菜刀往自己的指肚子上划了一刀，伤口不深，但是血很迅速地流了出来。作为私厨，在雇主面前切菜划破手算是大忌，作为女人，在喜欢的男人面前笨手笨脚也不符合她的性格，所以迟志涵吸了吸鼻子，很勇敢地装作什么事儿都没发生，换了个角度继续切菜。只是那一把清脆欲滴的芹菜被鲜血染成了恐怖片的效果。迟志涵抿嘴，眼睛余光看到去而复返的齐城手里拿着医药箱，面无表情地站在他身后。 你会不会晕血啊？ 迟志涵下意识捂住伤口，脑子里开始回放那些注意事项，生怕他病发。齐城摇头，眼底的情绪一闪而过。迟志涵松了口气，却还是没有遵循心意，厚着脸皮伸出了手指，只是拿过了齐城手里的医药箱，闪到一边先给自己消毒，然后贴上创口贴。刚开始做菜的时候经常出现这种事故，他处理起来很熟练，甚至还给自己裹了一层保鲜膜，预防待会烧菜的时候进水。本集结束了，喜欢就订阅分享吧，我们下集见。